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边87.6。 老板，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876资讯。来关注一组影视方面的消息。46集抗战历史题材剧《追风行动》从昨天起在北京电视台影视频道开播。这部剧由李泰、舒燕、陈维涵、徐海维领衔主演，讲述了武汉会战前夕，八路军排长李子木奉命返回上海，与地下党员上官静云会合之后，联手粉碎日军名为风影的化学武器研制计划的故事。由李舒导演执导的电视剧《吉他兄弟》近日在贵州省遵义市正安县举行了开机仪式。作为县里改革开放40周年、积极响应国家扶贫政策的一部作品，总制片人范冰心表示，希望通过这部电视剧可以鼓励更多的有志青年回乡创业，反哺家乡。改编自全球畅销小说的好莱坞浪漫爱情喜剧《摘金奇缘》将于本月30日在全国上映。日前，影片在北京举行了中国首映礼，主演杨紫琼、导演朱浩玮以及制片人约翰·派诺迪在活动上亮相。杨紫琼在片中出演一个看似不太讨喜的婆婆，但这实际上是一个丰富多元的角色，作品试图以这个角色向天下的妈妈们致敬。科幻影片《海王》将于7月7日上映，片中主角海王是 DC 宇宙里的超级英雄，有着半人类半亚特兰蒂斯人的血统。指导影片的是好莱坞导演温子仁，之前的作品有《电锯惊魂》《死寂》《招魂》等，这也是他第一次执导超级英雄电影。由憨豆先生主演的喜剧电影《憨豆特工3》正在热映。这次的新冒险由一场黑客攻击拉开序幕，所有的在职特工都被暴露了身份，使得强尼成为情报处最后的救命稻草。木头木脑、技能堪忧的强尼被迫应对现代科技的挑战，硬着头皮去完成任务。正在热映的动画影片《无敌破坏王2大闹互联网》中，电玩游戏破坏王拉尔夫和调皮女孩云尼洛普冒险前往未知的网络世界，寻找可以修复甜蜜冲刺游戏的组件。在网民们的帮助下，他们在网络世界中不断前行。正在国内上映的科幻电影《克隆人》由基努·里维斯主演，讲述了一个科学家为了复活其家人不惜与全世界为敌的故事。人造大脑全息画面、智能机器人、被激活的克隆人等场面，展现了好莱坞科幻电影的凌厉视觉风格。除此之外，动人的亲情主题也是本片的一大看点。近日，伊豆的舞女音乐作品即问世，爵士女歌手王韵一在其中全新演绎了12首中英日经典流行歌曲。这部新作由制作人叶云川从日本文学巨匠川端康成的成名作《伊豆的舞女》中汲取灵感，爵士钢琴家西蒙担任编曲。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朋友们，来关注一下今天下午到夜间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有轻度到中度霾，局地有重度霾，傍晚有浮尘，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级转4级左右，最低气温0度，最大相对湿度80%。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朋友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有戏，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于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 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欢迎各位在下午的时光依然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四点有戏，我是赵亮， 我是贺林，欢迎大家。 哟，贺林来了， 我又来了。 哎呀，这个是刚才说呢啊，咱们文艺广播首次实现了，就资讯里边的人活了。 对，刚才 不是， 你是什么什么什么呀？资讯里面的人接着下一个节目当中又出现了，是吧？ 这个，因为我们知道资讯是全天录播的哈。 对。 然后这个贺林是在直播间当中听到自己的声音，哎呀，怎么那么美呢？ 怎么那么奇怪呢？我是觉得，其实呢，经常在编排资讯内容的时候，还是会考虑到下一档节目的内容来编排一些，比如说四点钟嘛，我就会放一些跟影视有关的东西。 对，正好跟我们这节目就弄重了。 就咱们就。接着展开来说说嘛，那个时间比较短，没法细说。 哎，这个慢慢大家也都习惯，也都适应了啊。 对， 这个以后贺林将会有更多的时间啊，更多的这个频率出现在 我常来， 对，出现在四点有戏当中啊。现在我估计张帆啊是在家里边这个吃着火锅唱着歌，是吧？ 他会听我们在这儿评吗？ 看着也或许看着电影，或许听我们啰嗦啊，有可能啊。好，那今天张帆虽然不在啊，我们也继承他，不是这那个什么，继续他的创意啊，叫做周一的一个小小的盘点， 小盘点。 哎，就是来看一看这个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啊，电影市场的表现，还有展望一下这一周将会有哪些新的电影到来啊。 对， 刚才我跟贺林说这一周这看点，我跟你说你不仔细终于找不着， 找不着看点。 来吧， 但是呢大家口味不一，说不定会有您喜欢的。咱们就来说一说啊。 好，接下来把这个艰巨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交给贺林啊，我们来看看上个周末电影市场表现如何。 哎， 怎么样，上周电影市场啊，你给汇报一下。 那就先说一下全国大盘方面的情况吧。 好， 咱们还是倒着说啊。先说一下第五名，或者是要不然提一下第六名吧。 嗨， 因为 谁都舍不得。 第六名人家也算上榜了嘛。叫做中国蓝盔。 中国蓝盔 这部影片呢，是一个反映维和部队英雄事迹的这样的一个片子。 对， 我就顺道提一下北京地区的这个票房吧，就这个影片啊也是排在第六位，所以就拿出来说一下。而且呢在看这个数据的时候发现几乎所有的观影人全都是男性。就是其实也不意外吧，但是也是反映了大家的这个铁血男儿心，真的是，所以就提他一嘴啊。然后咱们再来关注一下第五名吧。然后第五名呢，全国大盘周末票房小盘点的第五名是神奇动物格林德沃之罪。 哎，神奇动物啊，这个第二部我们已经屡次跟大家提炼了啊。 是， 那它的表现如何呀？ 上映十多天了，这个周末三天半吧，不到四天，就截止到今天下午2:10的票房呢是4599万。 怎么说呢，排名吧确实不算靠前，但是也算是晋级榜上了。十多天达到这个累计3.6亿这样一个成绩呢，我想很大一定程度上吧还是要托哈迷们的福。确实是从一看到了七，又看了神奇动物一，这神奇动物二哈迷们一定是不会放过的。但是呢有很多人评价说这个影片啊第二部有一点对非哈迷们不友好，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呢它有很多心照不宣的东西，就是就假设你已经知道了，你已经懂了， 对， 所以一上来呢好多人就觉得有点懵， 就是麻瓜你就别看， 对对对对对，但是呢很多麻瓜像我这样的麻瓜呢，我就觉得冲着什么去的呢，冲着那些憨态可掬活灵活现的神奇动物去的，其实就是看个热闹嘛。很多人大概像我这种想法吧，像什么秀秀啊，还有这次我一下子想不起来叫什么名字，就是一个中国原型的一个动物、反正在里面出现了，确实还挺讨喜的。但是呢他这样一个成绩排名第五位嘛，也是受到了就是上周五刚刚加入的两部影片的一个冲击吧。 冲击、 对对对，咱们就说一下这两部影片。排在第四位的呢是憨豆特工三，这周末票房的成绩呢是8105万。憨豆系列其实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啊，这个成绩呢其实也还可以。 对，我们上周是重点的推介了一下啊，然后就是一如既往的啊，这个顺应了我们四点有戏的这样一个规律啊，说谁谁不灵了。 哎呦真是这不想承认，但是怎么结果就是这样呢。 一会儿我们还有影评分享啊，憨豆之后再下一名啊，就再比他再厉 害，第三名就也是上周五刚刚加入的刚刚上映的《无敌破坏王二：大闹互联网》，票房成绩是1亿3791万，1亿3791啊，不是万，不是万， 有点慢啊，有点慢，我着急啊，我这刚看完哈、啊，我觉得特有创意啊，真的特别好啊，这么慢呢、啊，还没超过，才第三名啊， 人家才上映几天呢，慢慢来，说不定厚积薄发呢， 好， 然后第二名这厉害了。这家伙真是厉害了，已经是11月9号上映的《毒液：致命守护者》，这么长时间了，仍然在第二位，票房成绩周末这几天呢是1亿3888。 嚯，那就是说这个新来的《无敌破坏王二》的势头，其实还是不如这个《毒液》的啊。 对，人家也是， 对，所以可见嘛，可见《毒液》的影响力还是相当之大， 太能打了。 哎， 然后下面就是冠军了。全国大盘周末票房小盘点的第一名，无名之辈。 无名之辈，哎呦， 无名之辈不是无名之辈啊， 深有感触、啊， 一鸣惊人啊！ 哎，一会儿我们重点说啊， 对对对， 这个是全国大盘， 对 吧？ 对 对 对，咱们再来说一下咱们北京的啊。 好， 北京的呢，其实片子还是这几部，没有新挤进来的，也没有踢出去的。但 是排名略有不同， 对 啊。 第五位的呢是《憨豆特工三》，北京地区的这几天的票房成绩是494.5万。然后呢第四名是神奇动物格林沃德之罪，成绩是619.1万。第三名呢是毒液，又榜上有名了，是毒液致命守护者852.8万。然后呢这个北京榜单的第二名是全国大盘榜单的第一名无名之辈。无名之辈呢是上映10天就已经突破3亿的成绩了，在这周末几天它的成绩是1369.4万。然后呢第一名就是赵亮特别喜欢的无敌破坏王二、大闹互联网。 哎，看来咱们北京的朋友特别愿意、 是1392.4万元。 哎，这个北京的朋友特别愿意大闹互联网啊。 对， 好，这就是这个周末啊，上个周末啊，咱们全国和北京大盘的这个排名的一 个 情况啊。 是的。 但是其实呢，您愿意看哪个电影，您不爱看哪个电影，这个其实这个不一定真实的啊，都反映在这个数据上，对吧？ 是。 哎，你说我这刚看完这个《无敌破坏王》第二部，我觉得哎，这票房太慢了，恨不能我再刷一遍啊！真的是很好看， 这么好看 的。咱们接下来就来分享一下啊，这个刚刚过去的这个排行榜中啊、这些重点电影的他们的一些影评的情况，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分享。上个周末您看哪个片儿的呢？ 对。 一辈子那么长，一天不到终点，就一天不知道哪个人会陪你走到最后。 而一天有那么短，没来到下午4点，你或许还不知道他其实 就在你的身边。 快乐有方，四点有戏， 四点有戏，风生水起。 每天下午四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文艺观影，欢乐追剧，就在四点有戏。 好啊，每天下午四点，文艺观影，我们今天是一个周末小盘点啊，我们来吃盘小甜点啊。 我以为吃盘葡萄不吐葡萄皮儿。 这个无名之辈张同学说了，我们从什么说呢？就从口碑的这个高低啊，就来评论吧。首先这个无名之辈为什么说他呢？这可了不得了。就是上个周末真不愧是这票房排行榜第一啊。 对， 就是其实他的口碑是有一个发酵的过程的， 是 逐渐，现在这口碑已经到了天花板了。 啊。 来，我们听听这首歌，这是汪苏泷带来的同名主题曲《无名之辈》啊。公映十天，票房3亿，豆瓣是8.3分啊。但是其实它是有一个缓慢的变化的过程。刚来的时候，籍籍无名嘛，无名之辈嘛。 上周听你们说，它好像还是排名第3呢。 啊，对啊，但是呢，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啊。讲的就是一个山水环绕的小镇啊，咱也甭管它是哪儿方言了，咱特意做几期节目。 是西南官话，这张帆说的是他们那儿的话 啊，你不管了，他不在这儿，不是主场了，还真是我把着，我还管他呢，是吧？ 好得， 哎，反正有的说的好，有的说不好吧。但是它就是这么一个山水环绕的，但是其实是相对封闭的一个空间， 对对 对吧？他就讲的这一地儿的这个事情啊，这个几个人物啊，一把破旧的老枪，一对痴心妄想的劫匪，一个落魄寂寞的保安，还有一个只能在轮椅上喋喋不休骂人的这么一个泼妇啊。一场视线广为人知的追债行动，还有一个很多很多的七七八八的人，是吧？ 总结的还挺精辟的，这个、 哎、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啊，就突然聚到了一起，也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啊。这样的类型的这个故事，我们似曾相识啊，就是那种 很多小人物的电影， 哎， 都是这种感觉， 对啊、扎堆是吧？ 对， 这样的电影，我们就再来回顾一下，看看讲了一什么故事啊，看能不能听明白。 我晓得这一天迟到了，你有两个朋友很危险。 公孙， 第一步是抢劫，第二步都是应该杀人。 接下来应该啷个做？ 哎，这叫西南官话啊，是吧？这是今天的这个寻枪啊，寻枪行动，也有人跟他拿他跟疯狂的石头相类比啊，因为我还没 剧情上是吧？ 对，我还没看这个电影啊， 我也没看， 我自己没法这个说我的影评，但是可以分享一下啊。基本上大家就把这个捧得非常非常高，说跟当年这个疯狂的石头啊，这个不相上下啊。但是说从情节的这种就是逻辑的这种非常的 严密的 节奏，严密 是是啊， 还略逊一筹啊，比当年还略逊一筹，但是它绝对是啊，就是今年的这样一个爆款的叫做黑马电影啊， 对，真是口碑炒起来的， 哎， 口碑之作吧。 而且这两天由于任素汐啊又是特别的火爆啊，我们说在这个演员这个节目当中又出现了，是吧？哎，他的出现又再次的走进大家的视野，从之前的我们说这个驴得水啊，到今天这个无名之辈，任素汐现在可了不得啊，从小舞台走上了大荧幕。 后的月亮等着风，等着风。 我个人特别喜欢这演员， 我也特喜欢他 啊。这驴得水当中就是演技啊，就是能看得出来他这个人物跟这个人物特别的贴合，就特对劲儿啊。 对对对， 后来我才知道，你知道吧？就其实他自打毕业，他就一直跟驴得水里边这个人物就开始磨合，就一遍遍的演了好几年 啊。一开始是演话剧是吗？ 对啊，后来才搬到银幕上。哎，这是他的一个成长的经历啊。然后当然了，这个也面临着说 个人生活的一些挑战，一个小演员籍籍无名，是吧、 嗯、 可能在生活上面也有一些不如意啊。 对， 在这个演员的节目当中呢，也曾经说我这特别特别想演很多的这个角色，看到很多好剧本，他不找我演的， 一直苦于没有人找他，没有人给他机会、 着急啊，说我能演的很好的、啊，这个也是让大家觉得，哎，这真是哈、啊，就是实力派演员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春天。 对， 太匆匆。 不过这个电影的负面评价也有啊，关注一下啊。这个比如说这个影评这样说的啊，可以看得出来，导演在本片非常想要表现小人物内心的矛盾与挣扎啊，还有这个生活不如意啊，生存状态，不顺心呐、啊。 嗯， 说这是导演的意图，但是在剧作层面，显然还是功夫不够深厚，人物之间的关系略显牵强，形式动机缺乏一定的逻辑性，仅在影片结尾升华情感那是不够的啊，这是我们很多国产电影普遍面临的通病啊。 是， 说是先讲故事，故事讲好了之后再谈深刻表达的问题吧。 时光太快。 有些电影就是会被很多这个身外之物裹挟了，比如说我想炒演员，我想吹我的特效，但是真实在讲故事上似乎最后就变得很逊色了，就忘了拍电影的初衷是什么了。 嗯， 就真的是非常遗憾。但是呢，好在就是这部影片就是大家的认可度还可以，就甚至可以包容到他这些小缺点。 嗯 嗯， 总而言之，现在这是口碑相当高的一部电影啊， 真的是， 咱不妨一看，也顺便关注一下，看下周的时候他在排行榜上还能不能够这个拔得头筹啊、 哎。 接下来这一个口碑没到天花板，也到大衣柜了啊，听听。这就是《无敌破坏王》第二部啊，这个大战互联网。这个《无敌破坏王》第一部的时候，我就觉得特有创意啊，就是游戏版的《玩具总动员》，可以这样讲哈。 对，差不多。 哎，他就是游戏世界的人都是有感情的啊，都是活了啊，就还有点《博物馆奇妙夜》吧。这个下班了之后，游戏世界的人有自己一套行事规则啊，大概这意思。但是互联网的这一集啊，这太棒了。就是棒到什么程度，棒到你就是你当然了，它里边有一些没有那么严丝合缝的地方， 嗯， 但是你就觉得人家怎么想的，是吧？ 就是我跟大家说，是棒到赵亮刚才都站起来了，就是 怎么琢磨的啊，真是特别好。而这个我放上这些负面影评哈，负面影评说故事还是有点简单了，是吧？是展现游戏世界里主人公的生活，但是没有玩游戏那些人生活的这个起伏转折就不太多了，这个没有跳出一些框架，然后说影片不够深刻。我看完这电影，我就说这影评胡说，多么的深刻呀！啊，这里边有很多深刻的地方， 怎么，比如说呢？ 点点题啊，首先呢。他始终没有忘记，这跟那个头号玩家很类似，他始终没有忘记游戏与真实生活的一种关照，一种对应。影片刚开始，这两个好朋友啊，拉尔夫和这个什么 云尼洛普 啊，云尼洛普两个人其实这个价值观上就有冲突，这个也是他们一直这个友情啊，这个线索的一个根源，是吧？这个拉尔夫就是说他很满意现在的这种生活啊，有好朋友，这每天这工作啊特别的充实，但是云尼洛普呢，他就是想寻求刺激，觉得他这个游戏当中他这所有的工作所有的新鲜已经都没有了，他特别想去寻求新的挑战。啊，这就是两个人不同的价值观。 哦， 然后 小姑娘她想法挺多。 哎、对呀、啊，然后这小姑娘特酷，你知道吗？ 对对对。 特别酷，后来遇到一个更酷那大姐嘛，就是 互联网游戏当中的一个角色，是吧？ 那游戏我还玩过呢啊。 啊， 这个咱不说，就是说他们特别好的关照了现实。 嗯， 两个人躺在这个游戏世界当中，看着满天的这个星斗啊，也反正游戏世界里的星斗，就是说你有没有想过，我们是不是只是一串代码？而这个宇宙是那么的广大，你看看， 好深刻呀！ 这是什么？这是游戏人物的自省。我们人类是不是也经常这样去想，对吧？这个 我们是宇宙当中的一粒尘埃。 对。然后呢，他们在这个互联网游戏当中，其实这个玩法就跟我们今天跟互联网是一样的。 嗯。 这种对应又更加的明显啊，比如说我们网购啊， 我们说在网上拍卖啊，玩这个网络游戏啊，甚至包括有游戏的这个病毒啊，这个全都在当中展现，而且逻辑也是比较合理的。 甚至我听说还有一些网络暴力或者这些 对 喷子， 就是拉尔夫他火了之后，他成了这个互联网游戏的这个网红，新的网红。然后他不小心走到了集中管理评论区，走到评论区之后， 哎呀，炸了！ 发现了大家有夸好的，也有这个骂他的，对吧？然后呢，这个老板就说了，说其实就是一番阐述，就告诉他，就这个东西是存在的，说这些负面的评论是关于他们的，跟你没有关系，就是跟你是没有关系，你不要为这个事情而迁怒于大家。然后拉尔夫的一句话，马上，哎呀，我这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怎么了呢？ 他说没事儿，反正我一直是在游戏当中被当成坏人，被大家这样对待 的，我觉得好心疼啊。 对，特别的心疼啊。所以说呢，就是这个电影其实它的细节，它的包括它的深度都体现在了细节啊。 这么说真的是还挺好的。 当然，它从整体上仍然是一个很标准的，就是好莱坞模式的这样的。节奏很稳妥的片子，但是它的细节真的做得太棒了啊，以至于那么多漂亮的迪士尼公主我都没认出来几个。我就认出来有美人鱼啊， 我看那海报上还有白雪公主，还有 Elsa，就是那个冰雪奇缘里头的那个姑娘啊， 认识的不认识都出来了， 好多个都出来了。 然后没找着花木兰啊，据说有花木兰我没找着啊，花木兰也迪士尼的啊， 对， 里边各种各样的彩蛋大家可以去这个翻一翻啊。顺便预告一下，过两天咱们这个思维游戏就跟大家这个好好的盘点一下特别精彩的彩蛋啊，这个里边的彩蛋有很多，我就似曾相识，但是我觉得还是记忆不够深刻了啊，毕竟这看迪士尼的东西不是很多啊。但是里边这个街头霸王里那俩人物，就是那个大壮，还有那个春丽啊， 露着大胳膊的那个， 对啊，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啊。 嗯， 好，这个就是这个口碑到天花板了，天花板下着都大衣柜了。然后这个口碑砸了脚面 了 啊， 砸了脚面了， 也不上沙发上，上桌子上，直接到脚面了， 直接到脚面了，就是那憨豆。最近看影评啊，我没看电影，看影评基本都是挖苦的啊，说是建议憨豆特工就拍到这儿吧，别再浪费观众时间了。哎呀，中国观众啊，对憨豆特工包容程度要比世界其他任何地区的观众都要高啊！ 我觉得我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观众。 你看了是吧？你觉得很好看？ 就是、我就看了，就是那各种评价，还有那个片花，就是可能是出于个人情感，因为我本身特别喜欢憨豆这个演员， 是吧？ 然后又由于知道了他的一些个人经历，比如说他其实虽然给大家带来很多欢乐，但其实他是一个非常内心感到孤独，甚至有忧郁症的这样一个人。 哎，所以说， 就我不太理性，感觉 对于憨豆的这个喜爱可能都不局限于电影和这个角色本身啊。好，究竟您喜欢谁不喜欢谁，您看了哪部电影啊，欢迎您来跟我们在微信平台上进行互动。一会儿下半段我们来跟大家展望这一周的电影看点，一会儿见。 欢迎回来， 欢迎来到全国优秀现实题材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北京站。 北京市剧院运营服务平台于11月到12月精心准备了各类演出及惠民抢票，关注剧院运营服务平台，让优秀剧目不再错过。 知道吗？999元一平米的全包圆装饰。 知道。 999一平米的全包圆装饰，不加价升级进口白橡木家具。 知道。 除了白橡木家具，还配智能卫浴、纳米净水。 知道。 全部大牌建材，还送冰箱、洗衣机、烟机、灶具。 知道。 我再说一遍，你肯定不知道，全包圆冬季整装特惠，打电话说密码，冬季大促，还有大件家电送。 这我还真不知道，那电话是 400-606-8866啊。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 大家 2019猪年福气满满。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今天我给大家讲的故事叫不是所有全包都能圆。 啥全包？ 装修全包，设计建材施工家具电器灯具窗帘全都包了。 怎么圆？ 全屋实木家具再送全房家电，指甲梦圆了。 实木家具还送家电，那80平米就是8万呗。400-606-8866，不是所有全包都能圆。 400-606-8866，全包装修当然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乌龟，你 作弊。 兔子，你别血口喷人。 自从赛跑改成赛车，你每次都赢。今天堵成这样，你还能半小时到终点，骗谁呢？ 我有杀手锏呢。关注北京电台，不光拥堵信息早知道，还有精彩节目一路相随，服务出行人群，你不服不行。 北京电台先人一步，2019年优势广告资源也将开启预售，详情请咨询6515-0023。 我是微蓝北京的代言人小薇，供暖季主题活动开启了，好玩的环保互动小程序游戏，参与就可得积分赢奖品，脑洞大开的环保互动话题，带你长知识开眼界。微蓝北京2019年主题海报征集同步开启，还在等什么？抓紧参加吧！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不能牵动你的心，但能拖动你的车。 拒绝套路，人保直销车险，情话靠得住。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通车搭电救援服务。冬日有人保，一享轻快车生活。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东六环三汇桥到土桥新桥北向南车行缓慢，西二环复兴门桥到官园桥南北双向车流量比较大。另外，在中心城区联络线，我们来关注一下前海西街南北双向交道口南大街、东直门北小街南向北、西单北大街北向南、东安门大街西向东，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的路段。另外呢，国贸桥的西向东方向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以上信息由北京交通广播提供，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啊。 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装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欢迎各位在短暂的休息过后继续回到四点有戏，我是赵亮， 我是贺林，欢迎回来。 今天我们是一个小盘点啊，每个周一都会这个向过去看今朝，再 放眼未来 啊。下半段呢，我们就跟大家看一看啊，这一周啊，包括周末都会有哪些重点的电影上映。来吧，刚才说了啊，看了看，这个看点都不是很足啊，但是呢，这些就是小甜点当中啊， 说不定会有惊喜。 哎，我跟你说啊，你不仔细看，你发现一个爆款大片都没有啊。你仔细看， 确实一个报 关没有。 但是在这个寻找的过程当中啊，我会发现亮点多多啊。 嗯， 听着沙哑囚禁的声音，嗯，崔健啊，这首新歌叫《阳光下的梦》，这是为一部纪录电影而做的作词并演唱，作词作曲并演唱啊。这部纪录电影明天就将到来，它叫做《生活万岁》。有人说这个电影有点纪录版《无名之辈》的感觉啊，就是一部现实题材，这非常现实了，就是纪录片嘛啊。 是， 哎，而且呢，他的就是说，虽然说他的演员籍籍无名，因为就是真实的啊，这个小人物的故事啊，真实的故事，真实的人物，这些人物不是演员，也不是什么这个生活事业上成功的人，都不是啊。但是导演可是非常有名啊。先看看这都记录了哪些人吧。啊，这个讲述了15名普通的中国人在2017年真实的生活状态啊。这14段故事没有任何的交集，但是他们写的是同一个世界角落里的生活。这些故事或许艰辛，或许无奈，或许还带着些苦涩，但是每个人都在默默地坚持，也在爱着自己的生活。住在你的生涯，听听专家怎么说。清华大学教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尹红在看完电影之后说，我觉得整个作品有这个很好的生活质感，让我们看到生活不同的层面，每个人的人生既很艰难又很精彩，同时我们也能从生活当中看到大时代、大社会跟每个个体之间的联系啊。 嗯， 这个就是现在啊，因为电影明天才来啊，我这特别羡慕那个尹红副主席啊，人家先看了， 先看了 啊，看来他的评价很高啊。啊， 是，其实最能打动人的就是这种最真实的东西。可能呢，有时候这个电影里头有很多流量明星啊，就是口碑都特别好，但是呢，可能有时候表演痕迹过重的时候，或者是他演的不那么好的时候，你就觉得非常的不真实，还不如看一看身边这些真实的鲜活的案例。我就想起来，就在咱台州旁边啊，有一次看到一个打扫卫生的一个大叔，然后呢中午啃着馒头，然后拿手机跟一个小女孩在视频，我就猜测可能是她的孙女或者是外孙女，然后呢我就从她背后走过的时候，然后就能感觉从她侧面就看到她那个微笑的那个表情，然后那个皱纹啊，就觉得特别的淳朴，特别的打动我。就是， 有没有那一刻特别想拍下来？ 是想，但是又怕人家觉得不够尊重他，或者是有别的什么企图之类的。 那你就看看《生活万岁》。 对对对， 这个电影为什么说演员很普通，但是导演很厉害啊？他导演的是两位，这二位啊合作了好几部作品了啊，成功和任长真。他们在2017年有一部叫《极地》的纪录片，在这个 B 站上被刷爆了，豆瓣评分很高，9分多哈。 这我没看过，但我看过海报。 对，被称为叫年度最佳纪录片，什么国产纪录片最好的样子等等等等啊。正是导演成功的作品， 就是讲的西藏的故事，也是这么多个普通人。 这还不是知名度最高的 啊？什么呢？ 知名度最高的《舌尖上的中国》第一季，他们是执行总导演，就是任长真导演是执行总导演。而且你们特别熟悉那个第一集《自然的馈赠》，这是成功和任长真共同完成的作品。 原来早就合作过了。 也是整季这个纪录片的一个范式，一个典范啊。所以这个在业内啊，两个人是非常的就是低调，叫不是声张，低调创作，但是声誉卓著。这样位导演 确实是这样， 而且人家这个合作有10年的默契了啊。但是我们说《生活万岁》是他们俩首次涉足的院线的作品，这个还是很有看点的啊。所以你看，这如果不仔细光去盯着爆款，这样一个小小的精彩，小小的他们二人的第一次这样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 可能就要错过了， 肯定就要错过了。 是， 就在明天我们将会在大荧幕上看到这样的作品。 看到有一个推荐语吧，我觉得写的很有意思啊，说以往我们在银幕上看到的大多都是那些光鲜亮丽、可望而不可及的人生，而在银幕下的大多数没有符号、没有标签、没有伪装的普通人，他们艰难努力，他们的爱与被爱，他们的付出和得到却少有人知。而这一次呢，这部90分的电影让我看到人生60分以下的他们这些人的精彩。我突然觉得我应该被拍进这个电影，人生60分， 你给自己打这么低的分啊？ 啊，对。 哎呀，其实我觉得，比如说他打这个分呢，我觉得是别人的一个评价，就是可能这些人呢，工作不是那么的体面，收入不是那么的高，但是只要他们自己有幸福感，自己给自己打一高分，不也挺好的吗？ 这叫做对生活的热爱。 嗯，是呢。 这一点有，这一点我100分。完了，那个生活质量60分。好啊，也欢迎大家关注啊。好，接下来这是明天哈，27号上映啊，28、29没新片，11月30号将会 周五 刷啦一下子来12部电影，你受得了吗？ 那是不会飞的鸟，会在晚上摩擦它们的羽毛，这样就听见了风的声音。 师姐她怎么没有来？ 我还没犯过什么错，没谈过恋爱， 我不可能一辈子。 这个是电影20岁的预告片啊，这是来自于，就是韩国 IP 改编的啊，由青春剧《最好的我们》啊，导演刘畅来指导啊，说这电影是学了人韩国不少的这个优秀电影的套路是吧？喜剧风格啊，是找了一个叫做突破我们传统青春片套路啊。叫不丧不虐阳光向，有笑有料正青春，是吧？压着韵来的， 真是 宣传啊， 唱起来了， 没看啊。这谁演的呢？有这个《如懿传》里边的五阿哥啊，叫屈楚萧，是吧？还有《前任三》里边的女主角叫于文文啊，讲了这么一个叫做三个20岁的男孩。他们这个标语口号叫做青春无悔横着过。 横着过是什么意思呀？真的是得去看看哦。 谁也不怕，你看这音乐就是横着过。 好的，够江湖，够江湖。 好吧，啊，这就是20岁啊，而且这个说是沿用了韩国现象级卖座青春片，他那个好像也叫二十岁啊，就二十岁， 2015年在韩国上映的，据说票房好像还是当年前10， 我们关注一下吧， 看改编的怎么样吧。 其实他的这个竞争对手太多了， 是 30号，扎堆12部哈，我先给你们报菜名啊， 对，开始， 亡命救赎、摘金起源、冒牌搭档、在天堂等我、铁甲战神、33号公路、嘉义有道、奇幻梦之旅、老爸102岁，请你记住我，你记不住吧？ 喘口气儿。真是够多的， 这只是其中一部啊，接下来这部啊，这个老片子了，我早就看过，给大伙听听预告片啊，相当的短促有力。 Missing Link Tattoo Dad, you're fucked up daughter I'm gonna get blamed for this freaking throne 怎么样？就问你爽不爽？ 感觉很多打斗的场景吧。 对对对啊，其实它还有长版的这个预告片，没给大伙听。这电影叫《亡命救赎》，这是一个老片儿哈，这应该是好像是好几年前了啊。2015吧，要不就2016年啊。 刚刚引进。 哎，弗朗西斯·瑞切 （Rachel）。指导的犯罪动作电影，谁主演的呢？梅尔吉普森 啊，那能打。 哎，他这个演了一个就是老炮啊，美国老炮，但是呢淡出江湖多年了，这生活比较那个惨淡啊， 隐退了， 然后就是以什么给人家纹身是吧，站这个、修过车了什么的，反正生活不太如意，反正也比较想念自己的女儿，就是那种很标准的。 他女儿去哪儿了呢？ 他女儿就是也是个问题少女吧，然后就遭遇了一个巨大的问题哈。你说第一个场景就是爸爸，我是你那不争气惹祸的女儿，就出现问题了。然后这里边有一个反派哈，是威廉姆 H 梅西啊，这梅西不是那踢球的，是那演电影的。 我说这个人物大家可能有点陌生这名字，但是你一网上一搜那照片你就觉得他要演好人你绝对不信。他有一个，他有很多经典作品了，最经典一个角色是冰雪豹，你记得吗？就是那个特别火的那个冰雪豹里边他就演那个要绑架自己岳父的那个人，那个男主角。 是不像好人，这我这么说合适吗？ 对啊，他就是反正就是那种挺神经质的， 真的是有人就长了一张反派脸。 哎，对了啊，威廉姆 H 梅西啊，怎么说呢，这个电影反正我当时看的时候我觉得吧还是没有脱离俗套啊，但是值得一看。梅尔吉布森越老越帅。哎，为什么出现这种很幽默的音乐啊？ 为什么呢？ 来，接下来这一部啊，也是同样是在30号上映的啊。哎呦，这个电影啊，又温情啊，又惨淡啊，又有点喜剧啊。 温情惨淡 加喜剧啊，这酸溜溜的，叫《冒牌搭档》。 我这儿呢有100万，能不能帮我把一哥请出来？ 哎，不借你吗？ 我们到哪里找一哥？ 有办法呢？ 四场一进一次。 我忘了， 四场一进50次。 哎，一听这是在剧组哈， 拍电影。 哎，这是一帮这个配角啊。但是呢穷困潦倒，迫于现实无奈呢找来一个人冒充大牌明星，估计大牌明星 不爱搭理他们啊。就找来一个送快餐的啊。 外卖员。 外卖员冒充大牌明星。 哎，真行。 拍片，然后这人就不成啊，怎么着也不会演。这个快递员是谁演的呢？林子聪啊。记得吧， 这是香港 对 电影里面经常出现的。 对呀，总之他们其实演的是这个，就是电影界啊，他们这里边的事儿啊，一些黄金配角，不仅仅他们是在戏里，同时这些就是由黄金配角来演配角啊。你像林子聪本来就是大配角嘛，周星驰几部电影当中都有他，对吧？就是那个胖胖的那个家伙 啊， 功夫里边的、那个、 这么一说有点意思， 知道了吧？就是每一刀都要戳他身上那个。哎，林子聪、陈浩民、陈国坤、林雪，你像林雪，我们大家都知道，很多香港电影当中都有他。而他也是完全从这个特别特别，就是这个演死尸嘛，就是演死尸演起嘛，所以这个当中就有一句这个台词嘛，林雪戏中的女儿真的说你就天天演死尸是吧？然后那谁林雪就说我演死尸也把你养大了是吧？所以他这里边既有一种戏里边的这个事儿，又有说戏外好像这些人物在跟大家对话一样啊， 是有点自己演自己的故事的， 对，有点这个意思啊。我们可以来看一看，关注一下冒牌搭档。接下来这个电影啊，很有意思啊，听一听预告片。 没了巴布谷巴布没了迪斯 放弃了，听不懂， 听不懂，听不懂。 印度电影叫《老爸102岁》， 102， 这电影太有意思了啊！这讲什么呢？就是讲一儿子，这儿子已经75岁了，对吧？75岁高龄啊，这好像是不是抄了我们哪一曲艺作品叫《长寿村》似的那个？ 有点那意思。 75岁的儿子。生活消极，垂垂老矣，我都75了，很多梦想没实现是吧？我这一天天窝窝囊囊憋憋屈屈的，但是 反而 他老爸说我要把你送到敬老院。 这好逗啊，天哪。这完全是反转了，有没有？ 要把他送到敬老院，你要不去敬老院，好，你跟着我，你要改造自己啊！你必须得完成一系列的疯狂改造任务啊！这个可以说是105岁的啊，102岁的老爸啊，又重新焕发了，就是75岁 儿子 老儿子、 生活的热情。 对，真是 这太有意思了， 这特别有意思啊！我是说，哎呀，这当爹太不容易，102的不伤心， 真是还得操这么多心。 这边有值得说的啊，这个。看似没有大腕，但是我一看啊，哎呦，这是个老大腕啊！75岁的这个儿子，他的扮演者是拉兹啊，卡普尔。一说拉兹，大家拉兹啊，就是这个拉兹啊。 这个是什么呢？ 不好意思，小同志，这个你就没听过了啊。 是呢， 这我小时候啊，这个看我的一部印度电影啊，这个《流浪者》，这里边这个拉兹就唱了一首这歌，《拉兹之歌》。 这么说，这个扮演者他实际上年龄也很大了，是吗？ 也很大了，就是这个当年这个拉兹啊，所以啊，这个老大腕回归，这也是颇有看点的。 是 啊，好了，我们这盘点啊，今天也差不多了啊，再跟大家汇报一下，12月1号这个周六，还有《超时空冒险》《大唐风云二》，这是两部动画，另外还有一部纪录片，同时也特别值得期待，叫《100年很长吗》，这是萧寒导演在喜马拉雅天梯和我在故宫修文物之后的第3部纪录片啊。小曼，最后一点时间听听这个导演又来众筹来了啊，来听听他自己怎么说。咱们伴随着预告片结束今天的四点游戏，好吧？ 好的， 那我是赵亮， 哎，我是贺林，接下来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好，明天米夏香露追剧，咱们后天见。 是带着电影在这里众筹了。我们前面的2部片子《喜马拉雅天梯》和《我在故宫修文物》在这里得到了3000多个陌生朋友的支持。